94念第八行，响音，我乃譬如有人谈说作媒，口中水出，想他寻也，素心酸涩，祥音当知，亦复如是。这个想是无有实相的，完全是由心理造成的境界，所以叫做想。那么我们中国文字这个造字，这一个字是会意，心里面有这个像，当然不是真实的像，是一个虚妄的像。佛在此地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想因是虚妄啊。第一个例子，所谓是望梅止渴啊。我们说起这个酸梅呀，口里面就流酸水啊。实际上呢，并没有见到这个酸梅，也没有尝到酸梅啊，可是心里头有这个相呢，它就会起作用啊。那么第二个例子就是你想的这个他的这个寻也啊，那么一想到寻也，这个腿就会发软啊，足心酸涩，确实会有这个现象啊，会有这个现象。那么这种现象，尤其是对于这个意志薄弱的人来讲，这种现象尤其是显著。那么从这两种境界，这是意志的境界，佛将它来比列难知的十法界意正庄严，都是从想而生的。如果我们从唯识上来讲，六识取六尘境界，那么这就有六种想，夜夜妄想之中又有善恶无忌这个三种不同的性质啊，这就是三六一十八种妄想。凡夫在三界之中云 六尘境界，起贪嗔痴，这个叫恶的妄想。如果是没有贪嗔痴，那么这个就是善的想。要是非善非恶，我们就叫它做无记想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个八十规矩颂，这一说我们大家都有比较深刻的印象。这是说的凡夫。至于二乘圣者，他要是沉迷在天真涅槃，这个就是恶的相。如果他觉悟了，能够从空脱假，就是说回小向大了，那么这个是二乘人的善想。那么像这些地方啊，我们要留意。由此可知，独善其身并不是真善。如果说独善其身，其身是真善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应当赞叹小乘人。小乘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。为什么还要求小乘回小向大？而赞叹他回小向大的，这才是至善的。那么说到大乘菩萨，我们同学们大家都是发大愿学大菩萨的。菩萨要是有分别心，分别二谛，这个相就不好了。如果我们拿这个三性来讲吧，那这个就是菩萨的悟性。如果了达中道，这就是菩萨的善心。什么叫做中呢？金刚经里面讲万法一如。经文里面讲诸法如意，如就是中道。不如就非中道了。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如字，过去讲过很多。天台家讲不解千如啊。千是有差别，如则无差别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界千如是一，不是这千呐，是一，不是这千呐。尤其是大经里面常讲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。禅宗常讲万法归一啊，一就是如，一就是中道，二就到了两边了，就不是中道了。 所以菩萨以了达中道为善，菩萨以了达中道为可贵处啊。那么这些想总无实际，我们讲戒啊，讲这个三戒九律，讲这个三心啊，善恶为恶无忌，这些总是属于妄想。此虚妄的响应造成了烦恼作，你的烦恼从哪来的？烦恼从妄想里面来的。如果我们不打妄想了，烦恼就没有了。我们学佛念念希望着断烦恼啊，四弘誓愿里头烦恼无尽誓愿断呐、啊，我们天天念，天天在发愿想断烦恼。断烦恼要不断妄想，诸位想想，那烦恼怎么能断呢？啊，不但不能断呐、啊。而且增长烦恼啊，因为你不断妄想就是增长烦恼。凡夫不知道三界确确实实想是因缘，那么就可以说三界为想，因为不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，所以妄生染着啊，想因是虚妄的，想因所生的种种境界相哪有真实呢？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起执着，为其染污，这样啊就有了见思烦恼了。见思烦恼这个见呢，就是见解上的错误，由于错误的见解所生的烦恼，我们叫它做见惑。思是讲的思想，由于思想所生的错误起的烦恼，我们就叫它做思惑。其实见思烦恼皆无自性啊，你要不执着不染污，见思就没有了。刚才说过了，只是见解上的错误，思想上的错误啊。佛把这个理论在经论里面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，而不可惜的是我们听了不能够信受，不能够奉行呢。固然能够信受奉行， 断见思烦恼不是难事情。在我们中国，无论是宗门教家，断见思、断尘沙、破无明，实在是大有人在呀！那我们想想，为什么人家能做得到，我们做不到呢？这个原因在哪里？别人呢，是一听了就相信，我们听了之后怎么样呢？还得去研究研究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研究研究啊，就是听了之后啊，还再打几次妄想。这研究就是妄想吗？别人那个聪明人一听了之后啊，这个妄想就断掉。我们听了之后啊，不但不能断，还得增加几番妄想。这个妄想如何能断得了呢？这个就是佛法与世间法不相同的所在。世间法不离妄想啊，佛法是叫我们离妄想。这个是凡夫的大病啊。那么说凡夫大病呢，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大病啊。我们讲习也常常提醒诸位同学们，真正讲究修行，不是叫你不看不听，是叫你天天看天天听。在见闻当中啊，说不打妄想，这就叫修行啊，这就叫用功夫啊。诸佛菩萨、古圣先贤就是这么成就的。我们在《华严经》里面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是六根广泛地接触六尘境界。他修什么呢？正是修的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这两句话了，实在上讲就是不打妄想啊。一切境界里都不打妄想啊，顺其自然，没烦恼啊，怎么烦恼障就可以断了。那么二乘圣者，他也有麻烦，他也有病，他不晓得涅槃生死也是妄想。于是乎他舍生死取涅槃。那么诸位想想看，这有个取舍的心就是妄想。真如本性里面哪有取舍呢？那么诸位也晓得这段事情，我们今天修净土，舍娑婆取极乐啊，这都说还是妄想。这是说明什么呢？我们这个妄想丢不掉，没有能力断掉。但是要是打这个妄想啊， 比那个二乘人的妄想还要高明一等，确实还得高明一等。但是有取有舍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最高的也只能生到方便有余土。十报庄严土啊是不行的。为什么呢？十报庄严土啊，取舍之情已经断了。那么何以说方便有余土还有取舍之念呢？因为方便有余土是四一心不乱啊，在四一心不乱里面，三国罗汉啊，西之佛全程菩萨都还有取舍的妄念，因此他们虽然能断烦恼障啊，这个见思烦恼啊，尘沙烦恼他还是不能断啊，他有尘沙烦恼。菩萨也有毛病，菩萨不知道十八界一真庄严，也是为想而生的。所以他远离断九法界，根本无明断不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个九法界他断掉了，他想成佛啊，他就是说舍九法界取佛法界，所以这个菩萨心里头还是有取舍。都要晓得这个想法呢，同时讲的全程菩萨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他的根本无明烦恼还存在。这个总而言之，这就叫烦恼着。真正聪明伶俐汉，别注意说那个真正聪明的人啊，就是心细静。我们常说细耳常照，道而长吉，这种人是真正聪明人。心是定，一切境界的时候他一念不生，而什么境界是清清楚楚，心里没有念头，这个叫有智慧的人。这个就是禅家所赞叹的聪明伶俐汉啊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照啊，心里头如如不动，就是在一切境界里头它不起分别，不起妄想，这个就是起极而常照，照而常极，极照同时，这在佛法里面讲就是上根之人啊，也就是六祖所谓上上根人。啊，这样的人是一闻佛法他就能通达。这个通达不是第六意识的思维研究了就叫通达，这一思维一研究就不会通达。为什么呢？落到意识里面去了。 那怎么会通达呢？真正通达就是急躁之中通达，这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决定不会落到异地上去，它是直接的，不是间接的。那么读这一段经文，也就是听世尊这一段的开示，古真能够了达当时相识，即是无想。我们能不能够了达呢？这是说实在的境界啊，想与无想是不二啊，这才叫真正的无想。想与无想要是二，那个无想还是想，想无想。想无想是什么呢？那个功夫差一点的这个无想天人啊，无想定啊，高一等的人呢，阿罗汉就是这样的。咱们经前面说的很清楚，内守悠闲呐，又为法尘分别引缚。阿罗汉想什么？想无想。啊，所以它只有急没有照，它不起作用啊。给释迦牟尼佛说是堕到涅槃坑里去了啊，是这么一个境界啊。所以佛法里面讲无想，是讲想无想不二，这是真的无想。到这个境界，一天到晚打妄想，一天到晚无想，这越说越玄了，越说越难懂了。但这是真的啊，这样才能破相因啊，才能够见性啊，才晓得相因它的真相是什么。那就是此地所讲的原是妙真如性啊。古德有一首偈子说，妄想原来本自真啊，徒使又起一重尘，言思动静尘谁离，仔细看来无别人。正如永嘉正道歌一开头，他老人家也是这么说啊，不除妄想不求真。为什么呢？妄想给真是一不是二，才有取舍。一哪里有取舍？一没有取舍，有取舍就错了。这也是最难体会的一层意思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相因是主宰的啊，都是从相因而生的啊。 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，世尊就从这两个比喻上来说明相因之虚妄不实在。说我呢如是作说，不从眉生，非从口入。就是我们讲啊，讲这个酸梅呀、口说酸梅呀、你要听到的人就流口水呀、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反应啊，流的这个口水反应，这个口水流了不从眉生呢，没有眉呀、眼前并没有眉呀、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啊，所以说是非从口入啊，眼前并没有眉，你口水不是从眉生的，你也没有口里头也没有尝到这个眉啊，非从口入啊，非从口入是吧？这一说这一句话啊，我说这个酸梅，这一句话并不是从你口进去，你耳听进去的吧？那换一句话，你口里流酸水的时候，这简直不相关嘛！啊，为什么人家口说耳闻？闻了之后啊，口里头会流口水，这是什么呢？听了之后打妄想，我想到那个梅很酸，口水就流出来啊。那么这就说明想因本来是虚妄啊。再如是，莫难若每一生的每一何自谈，后代人说的，若通口如自何口闻，何须待耳？若耳若读耳闻，此水何不耳中而出？这段文也不必细说，一看意思就懂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看出释迦牟尼佛辩才无碍呀、他这个辩论呢，是可以说相当的到家。那么总而言之，既然晓得啊，说这个酸梅并无根源，就知道啊，想因不是真实啊。是想他玄也，与说相类啊。我们想的就要他的玄也上了啊，身上发软，心里面发慌，就心酸涩，这个情形跟上面是一样的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这些反应也不是从眼生的，也不是从足入的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只不过是一个虚妄的想象而已。那么由此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一桩事实啊，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证实一桩事实，想因之所处就想因，也能够通达实相。 楞伽经里面讲啊，说前圣所知啊，转向传授啊。前圣是指佛菩萨，他们所亲证的境界，可以转向传授于后来的人。相应无自信，无自信之性就是妙真如性。世间的学问，世间的宗教，对于一切万法的根源都没有找到真正的根本。真正的根本呢，在佛法里面就是讲的妙真如性啊，这是真正的根本啊。真正的根本是一或是二，正因为如此，佛教我们生平等心。为什么呢？万法是一不是二啊，那么我们来说粗说，从这个粗境界上来这个探讨。儒家也找宇宙人怎么根源，道家也讲宇宙人怎么根源，外国的这些宗教都在那个地方寻求啊，都有许许多多的学说。我们看起来也相当的高明啊，可是怎么样呢？没有能够找到一个万法归一，好像那个大树一样，很多这个枝啊通通都在枝叶里头寻找，没有找到根。即使找到根了，哦，原来这个根是一啊，不是二啊。找到了根，问题呀，全部都解决了。找不到根呢，问题就解决不了。你是一棵树，两个枝，如果没有找到这个根的话，这两个枝里面它是对立的啊，既有对立，免不了就有争论呐。就有取舍。尤其在今天，一般这个大众求知的欲望比过去的人来得强烈，求知的机会比过去人来得多，求知是好事情啊，但是求知这个智慧要不能达到究竟圆满，这个智慧就是麻烦事情啊。所以呢，不圆满就是争论啊，也有争论呢。这个世界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。 达到究竟彻底，必然造成思想上的大混乱，就好像没有找到根本呢，那个枝枝叶叶那是太多太乱了，一个不服一个，这个世界怎么能得到安宁呢？所以今天讲真正的学问，究竟的学问，比过去式要来得重要。那么真正的学问确确实实是在佛法里，这个是举世公认的，不是某一个人说的。连西方的学者也承认，真正达到这个学问，他心是清净，是平等，心清净平等，问题就解决，世界才能太平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真正体验到证实到万法是一，不是二，这个森罗万象从哪里来？响应变现出来的，细说这个道理通在唯识学里，信动里面固然讲，但是不像唯识分析的那么样详细，那么这个也是由于根性的不相同，这个妄想少的心清净的学信宗的好，简单明了，一问前悟，这个喜欢打妄想的，妄想特别多的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学唯识，唯识什么呢？就是叫你打妄想啊，把你那个乱想啊，唯识就是做一番整理的功夫，还是叫你继续去想，但是什么都把你那个原来的乱想啊，都给你纳入轨道，给你整理，使你是有秩序啊，有条理，有层次，你就想去吧。这是两个路线的啊，想到无想的时候你就通达了，这才能够见性啊。即使见到妄想无心，这才是真正其如法性之真宗啊。所谓实相真性，无相无不相啊，全在个人认得。下面呢这几句，这一句是总结，是故当知，想因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那么这个想因，如果是因缘性，那在前面这个例子里面讲呢，一定是不离作眉与口舌而有。如果是自然性的话，那么谈美美是酸性的呀，那个觉应该发酸呐、 讲到巡野，巡野的时候应当口里头出水呀、啊，才合乎一种自然性、啊、可是现代情形不是如此，正是为史里面所讲的过水种子习气而出啊，说得明白的可是为啊，种子自类相生啊，所以它也不是无缘无故而有的啊，非自然非因缘啊，也不是无因而有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当其相识